个攞红包，快嚟恭喜发财，咪当佢傻呆，派红包边个唔爱？我为人慷慨，年年中大彩，横财一到，呢银子稳罗在。恭喜发财，红包到来，年年旺上富贵花开。细佬哥最可爱，睇见真正心开，攞红包就猛袋，你精佢亦未呆。心都开，心都开，马标中彩，个个中福利报，今年发大财。恭喜发财，恭喜个个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个个发财。发财，阿咪当佢傻呆，派红包边个唔爱？我为人慷慨，年年中大彩，横财一到，呢银子稳罗在。恭喜发财，红包到来，年年旺上富贵花开。细佬哥最可爱，睇见真正心开，攞红包就猛袋，你精佢亦未呆。心都开，心都开，马标中彩。个个中福利报，今年发大财。